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2020年底，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的八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了。绿色场馆秉持办奥理念，科技场馆展现中国智慧，山林场馆变为现实。那么这些竞赛场馆的全部的完工，标志着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又完成了一项里程碑任务。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冬奥场馆的赛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赛后如何为民众服务的。去年底，国家游泳中心完成了第二次水冰转换，随着水立方再次现身，国家游泳中心的第二期全民冬奥冰壶体验项目也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了试运营，并在今年1月1号起正式对外开放，民众也可以在奥运场馆玩冰壶了。这是冰立方在建设之初便设计好的赛后可持续方案。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启勇说，希望市民在这里玩冰壶更加了解这项运动。 冰壶呢是没有门槛的运动，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块奥运冰场吧，让广大这个青少年包括游客来了解冰壶运动，来尝试比较安全又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运动。 而在冬奥会期间，市民还可以体验新的看冰壶比赛的方式。 从目前的沟通情况看，很可能在奥运会期间直接向群众开放，就是群众可以一边看冰壶的奥运比赛，一边打冰壶，体会冰壶赛事。 冬奥会期间，国家游泳中心将承接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项目，赛后国家游泳中心将在游泳季和冰上季之间不断切换，春夏秋三个季节用于水上运动，冬季用于开展冰上运动，成为奥运场馆可持续利用的典范。国家速滑馆之所以采用全冰面设计，目的也是充分考虑赛后利用，为适应多种需求的群众性健身提供硬件支撑。国家速滑馆冰面采用分模块控制单元，可以将冰面划分为若干区域，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分标准进行制冰，平时可接待超过2000名市民同时开展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壶等所有的冰上运动，着眼于服务赛后可持续利用。国家速滑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晓楠说， 这个冰面呢，在奥运赛后将可以举办花样滑冰、短道速滑等国际滑联管理下的各项冰上体育赛事，同时这些冰面也可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冰上的培训和娱乐提供很好的场地。 首钢滑雪大跳台则在赛后将承多更多的世界顶级赛事，例如 X Games 世界极限大会也将在未来首次来到中国，来到首钢与中国极限爱好者见面。而首都速滑馆除了将继续为冬奥健儿训练做好保障以外，也将对公众开放。以上就是走进冬奥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